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我不是花昂荣，我不会无功，我只要一个个完美的爱情。 全北京正在听华语音乐排行榜十月二十九日正式落户 FM 九九 FM 八九，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，流行民歌随意听。我是王蓉，好音乐慢生活，期待你来分享。 我不是花昂荣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失恋也一英雄。 好音乐九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房山华中福特的销售经理高海志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好每一位福特车主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九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好音乐九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九的听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北汽绅宝、北汽新能源、房山永超 4S 店销售经理张斌。我们企业专注于以服务为宗旨，以满意为目标，打造房山区一流的汽车销售服务企业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九的听友在新的一年中工作积极向上，生活生机勃勃。好音乐九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财神老爷下凡来，金银珠宝装满怀。 新年穿上新衣，戴新帽，哎呦新年好！男男女女见面说声恭喜发财，今年丰收，鸿运当头，好运到位。 穿上新衣，戴新帽，哎呦新年好哎！男男女女见面说声恭喜发财，今年丰收，鸿运当头，好运到哎！ 送来多多金元宝，哎呦财神到位，满园花儿绽放笑靥，弟弟妹妹拿着红包唱着歌多热闹哎。 新年穿上新衣戴新帽，哎呦新年好，男男女女见面说声恭喜发财，今年丰收，鸿运当头，好运到位。 年复一年 十年沧桑一晃 上木牛羊，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。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，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歌手在经典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上木牛羊，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，追 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都银质的边。